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都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仅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您能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听到很多相声老前辈的老录音，也能听到我们新近录制的剧场实况。那么这两天上半段为您播出的就是精彩的名家名段，下半时段为您播出的是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今年一月份在北京市少年宫还有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的剧场实况。那么今天上半段呢，我们先请您听一段多年前的录音，李伯祥、杜国之、李杜组合合说的《愿者上钩》。 这回啊，我说段相声， 你看你往那个台上一站，大伙儿就鼓掌热烈欢迎了，都认得你啊。 这位说话怎么这个味儿？ 我是农村来的，我也认得你。 哎，大家都认识我。 哎呀，脑子不好，你老先生贵姓啊？ 哎，还挺客气。 是，我姓杜。 哦，还姓杜啊？哎， 还姓杜， 就姓杜啊， 就姓杜。白根姓里有这句吗？ 有了。 怎么写啊？ 杜阮兰敏。 哦，这边一个木字旁，那边一个土字。 哎， 姓杜， 姓杜， 姓杜不错， 就是 挺好啊。 啊， 你叫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 啊，就是你的叫玩意儿是吧？ 这人能叫玩意儿吗？ 那么您叫玩意儿吗？ 我不叫玩意儿， 这不叫玩意儿 啊。那应当怎么说？问我叫什么名字？ 对了，你叫什么虫子？ 虫子。不是你什么舌头这？这 舌苔凉，舌头反常了。 叫什么名字？ 有什么名字？ 我叫杜国之。 杜国之是个相声名演员。 啊，客气， 大家爱听你的。 哦， 说的好，不但说的好 啊， 脑子快，有学问，文化高，知道的事情特别多。 我们知道的事情比较多。 杜老师，我刚打农村来，我有件事情不明白，我想跟你打听打听，你老先生能告诉我呗？ 您随便问，没有我不知道的。 你说说，我现在想发财。这个玩意儿算不算犯法呀？ 现在发财可不犯法。 不犯法 啊？ 那我们村里那些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的小的见着我都跟我冷笑热哈哈的。 老李 啊， 吃不了让你兜着走。这是什么话呀？ 他们都这么说。 就是啊。 哦，我明白了， 明白了。 甭问，你发财了。 发财谈不上、 弄俩钱。 哦，弄俩钱。弄了多少？ 10来万块钱。 多少？ 不算多，100来万。 100来万， 大伙管我叫李百万。 嚯， 哦，管你叫李百万， 就是啊， 弄了100来万， 就是。 那我得问问，你这100来万是怎么挣的呢？ 100来万怎么挣的？我这是辛苦钱儿、 辛苦钱儿。 我这100来万挣的也不易 啊、 我就靠一个字儿， 哪个字儿？ 我就靠坑。 靠， 我这一坑啊，我这白是。 您靠什么 坑啊？ 靠坑啊！ 对， 我明白了， 明白了。 你坑人呢？ 你看你这个人扣帽子，说话不礼貌 啊！ 坑人，坑人多难听啊！ 你不说靠坑吗？ 没有文化，没学问，大伙儿笑话你。坑人那个坑字怎么写啊？ 那好写啊！ 哦， 左边一个土字 哦， 右边一个炕字。 对，我这不一样， 您那个 我这右边一个炕字，左边一个土字， 这不还一样吗？ 我这个不是坑人呢， 那你坑什么？ 我是坑鱼啊！ 什 么叫坑鱼啊？ 我是农村的一个个体养鱼户，这个养鱼不是在坑里养吗？ 哦， 不能在烟囱眼里养， 多新鲜 的，那是国宝鱼啊！ 行行， 那不就靠坑吗？ 我明白了， 哦， 你是养鱼专业户， 对对对， 对吧？那我问一问， 哎， 你养了几年的鱼了？ 二年多了， 养了二年了， 就是 承包了几个鱼坑啊？ 俩鱼坑。 俩鱼坑， 二年多， 养了二年多的鱼， 不错， 您就挣100多万。 哦， 啊， 你这个意思有点怀疑， 他妈有点怀疑，我根本就不信。 说清楚了，你就相信 啊？ 有这么一句话， 嗯， 叫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哦， 我100万在没承包之前，我就算计好了。 你怎么算计的？ 前两年我一看这个社会上市面上这个钓鱼的越来越多了， 嗯， 看准了机会， 嗯， 抓紧时间做广告， 嚯， 做广告， 做广告， 我就在这个公路边上村子口啊，养鱼坑啊，养鱼塘啊，插上牌子，牌子上面写上几个大字 啊， 本坑有鱼，欢迎垂钓。 我明白了啊，你在那养鱼坑旁边戳一个牌子， 对， 写上本坑有鱼， 没错， 欢迎垂钓。 哎， 然后呢，你在那坑边上卖鱼票。 卖鱼票怎么讲啊？ 50块钱一张啊。 嗯， 就上您那钓鱼去，钓一天给您50块钱。 哦， 也有论斤钓的，钓一斤8块， 嗯， 你那100多万都这么挣的，对吗？ 你说的那个主意 啊， 那都是笨蛋出的主意。 哎，这叫什么话？ 我100万高明就在这个地方 啊！ 我那牌子上有几行小字，上我这里钓鱼，不管钓多钓少，一字不要，完全白钓。 白钓， 白钓鱼 啊， 嗯， 白钓鱼， 白钓鱼可是白钓鱼 啊。 这些白钓鱼的那些人儿 怎么样？ 得经过我许可才能上我这里白钓。 哦， 嗯， 那我问问你 啊， 都什么人能够白钓？ 都是那些个带长的， 带长的， 带长的，管事的，能批条的，签字的，说说道道的，还能够挑个刺儿的，嗯，这些个人能够上我那儿白钓。 哦，他们能白钓。 不但白钓鱼，到我那儿管盐管茶，要是赶上饭口，管酒管饭还管菜。管吃管喝白酒 那行行 啊， 我明白了， 嗯， 你这叫八级上头。 这不叫八级上头 啊， 这叫以鱼会友，交朋友。 交朋友 我八级上头 啊， 人家也不错， 嗯， 人家这些白钓鱼的人还帮我的忙了。 是啊， 首先说给我树碑立传， 哦，还给你树碑立传， 在我住的那个家门口给我立了个大牌子， 嗯， 南边金字，我们乡长批的词， 呵， 上写5个大字。 哪5个大字？ 天下第一坑。哎呀，哥哥， 您听这叫什么词儿啊？ 意义多深远啊！ 天下第一坑。 再别说人家这个白钓鱼的朋友都不是白钓， 怎么不白钓啊？ 人家帮我办事儿啊！ 都办什么事儿了？ 我有一个老儿子，恐怕你也知道。 我知道， 我这个老儿子今年14岁了， 啊， 脑子有点毛病，一天到晚傻乎乎的。 啊， 这回学校一考试，3门不及格。 你看 这玩意儿怎么办？天天急得我直难过。 那怎么办呢？ 我赶紧我到鱼坑我就学嘛吧。 啊， 我一看那位正在钓鱼了。 嗯， 差不多。我在他板台子那儿。得不得，得不得，行了，老李，你教给我吧。没过3天，你再看我这个老小子 怎么样， 升了重点中学了。 哇，论给吊上去了。 最使我感动的 啊， 就是我弟妹。 弟妹， 我弟妹怀了3胎了， 嗯， 这个玩意儿犯错误。 哦， 我是个做大白哥的， 嗯， 我要不管谁管呢？ 你得管。 我来到了鱼坑旁边，我一看这位不错， 嗯， 我在他二胎子底下呢，得不得，得不行了，老李，你交给我吧。没过2个星期，你再看看 怎么样？ 我弟妹3胎的指标愣下来了。 是啊。钓鱼愣钓出小孩来了， 他这个3胎的指标下来还不行 啊，嗯， 他前面那俩孩子怎么办？ 对呀，啊， 前面那俩孩子我得有个交代。 那怎么办呢？ 我一看这位不错 啊，嗯， 仔细一打听， 嗯， 说有几家医院都输他不完。 哦， 我在二胎子底下那得不得，得不得，老李你教过我呗 啊。 没过2个星期 又怎么样？ 前面那2个孩子 啊 都给他打成残废了。 都打成残废了， 打比一回的就是残废。 不不不不， 就是 他怎么打的残废啊？ 第一个孩子 啊， 给打成鸡胸脯了。 那个呢？ 那个打成半身骨髓了。 不是你缺德不缺德呀？ 这多大力量！ 行行， 哎呀， 感情这白钓鱼的威力可真不小啊！ 不但威力不小了， 啊， 上我那白钓鱼这个作用还有点独特了。 有什么独特呀， 啊？独特作用啊，就是现在你要是请人办个事儿、托个人啊， 嗯， 你要送个钱啊、送个礼啊、送点东西， 嗯， 这个玩意儿上头知道可了不得。 哦， 这个叫行贿受贿，犯法犯错误犯罪。 对， 上我那白钓鱼呢，管吃管喝，这个没关系。 嗯， 这个以鱼会友，娱乐场所最多捞个互通有无， 这还真有的说， 对吧？ 嗯， 我明白了，人家是人钓鱼，你那是鱼钓人，差不多啊。 不过李百万，哎， 我还得问问， 为什么？ 您这百十来万到底是怎么挣的呢？ 你听我说呀，自从我有这两个鱼坑啊，我住的那个家门口啊，成了集贸市场了， 是吗？ 啊，七零八碎的都来了，这个托我买汽车啊，那个托我买钢材。俺们农村里头有一个建筑工程队， 工程队 这二年这200多人也没什么活干 啊， 木匠、瓦匠都在家里头干自己的零碎活了。 哦，瓦匠、木匠都干家里活了， 都在家里头垒鸡窝了， 垒鸡窝 了，没有活干， 建筑队垒鸡窝呀。 赶紧到鱼坑旁边，我想办法吧。我得不得，得不得，这边着那边着，行了，光那个住宅楼给他揽了4所啊， 真有本事。 这回有了楼房盖了，能挣大钱了。 是， 这些工程队的哥们对不起我， 怎么了？ 有了活他不好好干。 哦， 打嘛打样，吊儿郎当，盖完楼房，人家那个白家子都不往里住。 怎么不往里住？ 全都不进去。 是啊， 我哪天我得看看人，盖好了楼房没人住了， 怎么回事？ 有一个老大爷手里提了个提包，冲在楼房里头直犯牢骚。哎，判了8年了，要住新楼房。哎，就这个楼房 啊， 太惨了。我住平房，我也不往里头住。 怎么回事呢？ 这个老头啊，说我们盖这个楼房，有缺点。 哦，有缺点。 其实也怪这个老头，缺点我们承认是大意有，有也能救活着住，也没什么大了不起的，有值钱呢。它是一点小缺点。 哦，小缺点。 你凑合着住，这个小缺点有什么了不起的？ 什么小缺点？ 就是我们盖的那个房子 啊， 都没留窗户， 没留窗户。 这不小缺点吗？ 那还小缺点？ 这个老大爷他不往里头住。 废话，你让老大爷住火柴盒里头， 这一嚷嚷可了不得，打了官司了。一打官司，说是质量问题。 哦， 一让赔也赔好几十万，连我还打进去，是好几万了。 是啊，不，您等会儿， 怎么了？ 人家赔好几十万，怎么你还搭进十几万呢？ 他这个房子这些活不是我替他揽来的吧？ 哦， 我在这里边吃了提成了。 哦，吃回扣， 这提成啊， 吃了多少？ 不多， 多少？ 我也就是这个整，这个零， 这还不多呀。 扣下十好几万呢，还剩这个整，这个零。杜先生 啊， 你别看还剩这个整，这个零，我在这边再弄点，我在那边再。 行行， 我有本事，我能挣钱， 李百万 啊， 我明白了。通过您这么一谈话，我确实是知道了， 了解了。 哎，要说您是坏人呢。这证据还不足， 这个说话有点不礼貌。 要说你是坏事，还是富富有余？ 我是坏事，你才坏事。 我一点也不坏事。 怎么呢？我没有强迫任何人，都是他们主动的，自愿的， 自己来。 就说这个钓鱼吧，哪一个不是自愿上我这钓鱼啊？啊，我就这么两个鱼坑 啊， 都上我这钓，我的负担也够重的。 对， 要赶上了放假3天节假日，大伙儿都上我这钓鱼来，我招架得了吗？好家伙，你看放假3天那些钓鱼的小汽车吧，红的、绿的、黄的，一辆接着一辆，呼啦一下，汽车来了一大堆 啊！ 局长拉着处长，处长拉着科长，科长拉着文书，文书拉着秘书，秘书拉着会计，会计拉着司机，司机拉着家属，家属带着孩子，孩子抱着狗，狗叼着骨头， 那什么乱七八糟的？可真够热闹！ 这些人都上我这钓鱼 了，全来了。 你看我这个鱼坑旁边那个鱼竿吧，一根一根接一根，整跟那个高粱地大丰收一样。上午9点开始钓鱼 啊， 下午3点半，你再看看我这俩鱼坑怎么样，成澡堂子了， 全钓光了。 哎，这钓不错 啊， 黑拉拉连根拔了，一个鱼都没有了。 那怎么办呢？ 我赶紧叫我们那小孩的舅舅 啊， 他姓侯啊， 姓侯。 我说侯就行了， 这名字。 赶紧开我那辆旧吉普车到鱼市上买500里的那个大活鱼去 啊！ 买完了之后，扑通悄悄的扔到坑里， 扔进去， 让他们随便钓。 哦， 钓完了之后我再买。 好，买鱼钓 啊，就是啊， 这都谁出的主意？ 谁出的主意 啊？ 感谢我老婆。 你老婆出的主意？ 贤内助， 哦， 我老婆出的这个好主意。我老婆为我挡上李百万，天天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走脑子给我参谋出主意。我老婆太好了 啊， 不但给我出主意，而且替我辛苦。天天在鱼坑旁边走来走去替我招待 啊， 一做这个公关工作。我老婆那个公关工作 你先等会儿， 了不得 啊。你老婆做什么工作？ 公关工作。 公关工作， 你看你是相声演员还不懂嘞。公关工作就是我老婆一当那个公关小姐呀， 不是，她那个公关小姐一当 真的是 喝了。你老婆当什么 公关小姐？ 公关小姐 就是。 哎呀，李先生，我得问问您，您老婆今年芳龄 岂敢 好说还小着嘞， 多大岁数？ 53了。 少年才54， 我知道，废话。 到年54也不行， 53了， 53还公关小姐 啊？ 那不成公关姥姥了吗？ 你这说话瞧不起人，吴志才，你现在岁数大 哦， 岁数大你得长得好啊， 长得少 又白又胖，那个肉皮发亮，你离得仔细一瞧，我老婆长得年轻瘦型，虽然53 哦， 你仔细一看，人家她不像53， 不像， 哎， 像30几的， 像52， 这还一个。差一岁，太可气了。 反正那是好化妆， 长得少， 年轻漂亮 啊， 天天是描眉打面， 是 擦眼睛抹粉， 嗯， 舍得花钱， 哦， 拿过那口红来对着镜子，呲啦呲啦一抹就完了。 他这传腻子了， 天天我老婆在鱼坑旁边说话，谚语莺声， 谚语莺声， 那多好啊！ 怎么说的呢？ 我老婆说话特别好听， 您学学 啊。奶奶的，北王的，奶奶的那个北王的，当官的那些寨长的，大家都到我这儿来。祝你们那个多钓大鱼多发财，赵局长王局长走，再见，拜拜。 哎呀，我的妈！哎呦，我的 绝妙啊， 绝 妙 啊！ 我都要吐了， 要吐啊！ 你那是胃溃疡， 什么叫胃溃疡啊？ 你那是没有这种审美观， 是是是， 你的欣赏水平太低了 啊！ 我老婆就往这一站， 啊， 那个赵局长、马局长、牛局长、侯局长、蒯局长，大伙儿瞧大拇哥， 嗯， 翩翩的风度，大伙儿送我老婆一个外号， 还给起了外号， 这个外号绝妙。 管你老婆叫什么呢？ 给我老婆这个外号 啊， 我还舍不得告诉你， 还舍不得说， 太好听了。 他到底叫什么呢？ 今天你们大伙儿来招的 啊， 保保你们的耳福， 哼 啊！我老婆这个外号 错不了， 注意听啊！ 嗯，叫什么？ 上下而已了。 嗯， 我老婆这个外号 叫什么？ 她叫这个，她叫美人鱼。 不好听的， 不是 啊！你老婆叫什么？ 叫美人鱼。 美人鱼， 对对对对对， 哎呀，我看你老婆不像美人鱼， 她像什么？ 赛活驴。 你老婆在唱凉话唠的赛活驴了， 就赛 他这个美人鱼长得好啊， 长得好， 这怎么样？咱算计的好啊， 我知道了，这叫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算计不到就受穷。我李百万也有算计不到的那个时候。 哦，你也有算计不到的时候？ 就是也有算计不到的时候。 哦，是吗？ 这个光靠鱼坑要想当上李百万 啊， 还是速度有点慢。 哎， 前两年我一看那个倒腾假烟假酒的 啊， 这个玩意来得快 哦， 还挣钱。 嗯， 我弄了一屋子假烟假酒，揣着屋子去了。 哦， 坏了， 怎么了？ 赶上质量万里行了。 哦， 这一屋子货都窝在这里出不去了 啊， 这怎么办？ 那不要紧呢，你上你那养鱼坑啊， 养鱼坑 找那钓鱼的，跟他们嘚不嘚，他就卖出去了， 坏了， 要帮你推销啊， 嘚啵不了了。 怎么了？ 这些个白钓鱼的，今天少去8个，明天少去6个，后天少去仨，大后天少去俩，再过几天就好像接到通知一样了， 啊， 一个都不去了， 哦， 全都不剩过来钓鱼，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明白了 啊， 他们呢，大概是嫌风大。怕冻着， 嫌风大怕冻着。 嗯， 我有办法，你不来我请。 怎么请啊？ 我写请帖。 哦， 撒请帖请你们上我这白钓鱼了。 好， 我写的非常客气 啊， 这么写的。 怎么写呢？ 为了庆祝天下第一坑开坑20周年纪念， 这什么活动啊？ 约定8月15请大家来到我鱼坑， 嗯， 举行金秋钓鱼大奖赛， 哦， 欢迎光临指导。 行， 我这个请帖撒出去， 嗯， 撒了800多份请帖。 嗯， 到那一天我一看真不错， 来了多少？ 来钓鱼的还真不少啊，来的是钓鱼的。 多少？ 我仔细这么一看， 嗯， 半拉花生啊。 这怎么讲？ 一个人儿， 这里还有俏皮话呢，就一个人 儿。哎，这个人倒是挺胖 啊， 挺富的。 哦，大胖子， 是个大胖子。 大胖子， 我认得这个大胖子。 哦， 这个大胖子，别看他退了休了， 嗯， 他管的事还不少。 哦， 别看就这一个人， 嗯， 咱给他鞠躬。我老婆马上给他倒茶， 啊， 给他点烟，公关小姐嘛， 啊，是。 大胖子开始钓鱼， 嗯， 坏了， 怎么了？ 这两天我脑子太乱，我忘了喂鱼食了。 哦， 一个礼拜没喂鱼食，这个鱼啊饿都上不来了，抓不住钩子了， 不吃食了。 这个大胖子钓鱼上午，连个蛤蟆都没钓上来，气得大胖子直冒汗，这就什么玩意？他钓不上来鱼，我那一屋子货怎么办？ 就是， 我赶紧找小孩的舅舅 啊！ 我说侯立青啊， 嗯， 把咱那个火车里老板叫着，赶紧到鱼市上买鱼去。买了4条大鲤鱼， 嗯， 都是10斤多一个的， 嗯， 特别活 啊， 扑扑棱棱。我抱着个大鲤鱼，蔫不出溜的，等我就钻到坑里去。 哦，你会游泳？ 我不但会游泳，我水量还特别大。 好， 我一个猛子我就砸到大胖子脚底下去 啊！ 我抓过一条最大的鱼，砰！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四月在北京盛大开幕，打造视觉盛宴，点燃影迷热情，引爆春日狂欢。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2018年4月15日至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如烟，看地里唱惊喜，终于下出仙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风骚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依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与昨天相当。由于扩散条件一般，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比昨天有所下降，但整体还可以，比较适宜开展户外活动。近期花粉浓度稳定在偏高水平，过敏人群请注意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上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气温6到9度。今天早晨空气比较清新，风力不大，晨练气象指数是1，适宜在户外晨练。今天白天气温在5到20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的服装，早晚可以适当多穿鞋。今天白天紫外线照射较强，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请大家要注意防晒。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风波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飞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腔。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要继续为您播出的是第三届钟鼓楼相声会的实况录音。那么这次钟鼓楼相声会是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东城区文化委员会、北京曲家协会、北京经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也有延续往届的特点，也有今年的新特点。那么几个专场内容丰富，您比如说师徒专场、青年才俊专场、名家专场，还有我们的曲艺经典作品汇演等等，我们都为您录制了剧场实况。当时啊，我们几个节目组是派出了3组人马共同奋斗。今天呢，我们要请您继续欣赏名师高徒专场当中刘杰、石富宽二位合说的爷儿俩好。 谢谢。 首先啊，我先跟大伙儿说明一下。 什么呢？ 我们不是师徒。 对。 我们父子。 亲爷儿俩。 这是我的爸比。 我听着像骂街。现在感情这是爱称。 真的，各位，那提起我的爸爸来，了不得了。 哎，有什么呀？ 北京生，北京长，正宗的北京老炮儿。 这老北京 啊，对，都有外号， 我叫 闷骚二哥， 流氓头。 我说爸，您在胡同里头官称二哥， 这大伙都那么叫， 对不对啊？真的，就我的爸爸啊，那可以说是讲诚信之礼，懂进退，小谦让。这么说吧，就我爸爸这人啊，那是满嘴的仁义道德。 对，我一肚子那。爷们儿，这是夸我呢吗？ 不是，我是说，就是您在工作上讲道理，生活中讲道德。 对，这是应该的 啊。您普通人家啊，都是什么慈母啊、严父。 嗯， 我们家不是。 对，我是慈父。 哎，不是，爸，爸，您也不是慈父。 那我是？ 您是能够帮着孩子实现愿望的父亲。 我是怨妇。会聊天吗？爷们儿， 不是您，各位您、 啊、 您别乐，话糙理不糙 啊！ 真的，我爸爸啊，不但在这个理论上教育我、帮助我， 嗯嗯， 而且在生活中、实践中同样帮助我、教育我。 这是我应该做的 啊！ 嗯，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不明白这个巧克力怎么就比这个糖好吃。 嗯嗯嗯， 后来，然后我爸爸给我买了一年的巧克力，我明白了。 我花俩钱啊，就为孩子弄个明白。 对，慢慢大点了，我不明白 啊， 这个飞机为什么就比汽车跑得快？ 嗯， 后来，我爸爸带我出了六回国，我明白了。 花了几十万，就为他明白。 这不长大以后吗？ 啊， 我不明白。 嗯。 这个进口汽车凭什么就比国产汽车卖得贵？ 是， 后来，我爸爸给我买了一辆，我明白了， 花了100多万，孩子总算明白了。 这不最近吗？ 啊， 我不明白 啊。 啊，这个房子呀，二环的房子为什么比三环的房子贵那么些？就这一平米。 儿子，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不是您明白什么了？ 不是，我跟你说实话吧， 啊， 爸爸最近手头啊不是那么宽裕了，我实在拿不出钱来孝敬您了。 不是爸，您什么意思啊？哦，好像我一当着大伙一夸您，就是找您要钱似的 啊。这是你惯用的手法。 对了，爸， 嗯， 说起这事儿来啊，我得告诉您 什么呀？ 最近外边啊，有人说我啃老。 不能。 对呀， 怎么最近才有人说呀？ 嘿，您说这都什么人呢？ 都是好人。 这不黑我吗？ 就怕你黑我。 各位，您看见了吧？父子亲情的破船，说漏水就漏水。 哪来这么一句话呀？ 哎，爸，爸，您要这么认为啊，那我今天就请在场的各位，给评评理，看看我是不是啃老的人。 好，这今儿来的都是街坊邻居，没外人， 好吧？ 您说， 各位， 啊， 是我承认 啊， 这就是我的爸爸非常疼爱我， 嗯， 可以说到了溺爱的地步。 这是我犯的严重错误。 可是话说回来了，您说我容易吗？ 哦， 嘿，我打一出生啊， 啊， 这头上就顶着星二代的大花圈。 对了，放下，爷们儿那玩意儿丧气，顶那叫大光环。 甭管顶什么 啊， 压力大呀。 哦， 但是咱没有沉沦，我是把压力变成动力，让他们看看我同样有梦有梦想。 对，整天在家做梦，也不说出去找工作挣俩钱儿，他没有过。 不是，您说话就不实事求是 啊？ 那我在家300多份的竞聘书，我四处投递去，您不是没看见呢？他不是没有合适我的职位吗？ 你应聘什么岗位 啊 ？ICU。 嗯， 这英文啊，英文您不懂， 嗯， 翻译成中文就是总裁、董事长， 那叫 CEO。 不是，那我这 ICU。 你监护室抢救的那是。 不是， 我告诉你啊，人哪个公司也不缺祖宗，哪儿啊你就来董事长。 爱缺不缺 啊？ 我自己开公司当老板行不行？这我自己当老板。 哦，你自己还有公司？ 我这公司的名字都起好了， 您要听见也得支持我。你叫什么呀？ 富宽，庆丰心理医疗咨询有限公司。 卖包子炒肝。 炒肝干什么？你又起哄，这不是心理医疗咨询公司。 哦，公司开哪儿了？ 咱家。 各位，您听见了吗？公司名字用我的，办公嘛在我们家，这就是啃老，知道吗？ 爸爸，您看您这，咱亲父子 啊， 您有这么大腕儿，我借您名字用用不行 啊？ 再者说，挣完钱，爷儿俩一块儿花吗？不是 什么我就花，不是就您这文化，你开咨询公司，谁来呀？ 谁来 啊？谁敢来？你说说。 第二天，李金头这手啊提溜着茅台酒， 哦， 这手提溜着大虾上咱家来了。 斗上家干嘛来了？ 小子，小子， 嗯， 我儿子你大兄弟最近正搞对象，有俩姑娘啊喜欢他，有一个是这个富二代公主型的，有一个是灰姑娘型的，他拿不定主意，你受累给咨询咨询。 哦，这事儿， 斗叔。太简单了， 嗯， 嘿，您先把那虾和酒放下，您累着您。 哦，把东西放下， 不就是俩姑娘喜欢我兄弟 啊？ 一个是富二代，一个是灰姑娘，她拿不定主意，对不对？ 为难， 一句话解决您的问题， 到底娶谁？ 明着娶富二代，偷偷养着灰姑娘。 对，就这个， 谢孩子，谢孩子， 这还道谢呢。 嘿，富宽 啊， 富宽，我不是捧你啊 啊！ 就你这儿子 啊， 堪称是神马都是浮云的下句， 下句是 神马东西， 这骂上了。 说完，他乐着，他走了。 你把人给气走了，那是。 甭管怎么走的 啊， 虾和酒给咱留下了吧？ 嗯， 没我，十二头一盘的大虾，您能吃上吗？ 是，我吃了十二个虾头，虾段都归他了。 就那茅台酒， 嗯， 一打开，哎呦，满屋子的酒香醉人呐！ 我竟闻见酒香了，他喝醉了。 各位，您看见了吧？ 啊， 怎么都不行。您说我容易吗？我啊， 你还不容易？我朋友来了，带着虾酒，你是又吃又喝，你这就是啃老啊！你这还有什么说的？ 爸，你让大伙看，小气劲儿 啊！ 还您行不行？赔您将来。 哦， 爸，我最近啊，正跟一个澳大利亚人，我谈笔买卖。 哦， 这买卖我要谈成了啊，我就给您包一大片海。 哦， 专门养虾米。 哦， 嘿，爸，到时候您什么时候想吃虾米了？ 嗯， 您自己下海去摸去。 好 啊，爸，我让您后半辈子啊，永远成为虾米海。 现在我已经是大晕头了。 大晕头干什么呀？ 我说你这说的我这是迷惑，怎么还有澳大利亚人呢？这里头， 李嘉存，那姑爷， 对对对对，大个儿，黄头发，听说是大夫， 就人家啊 啊， 一张嘴这个伦敦腔的英语，你跟他谈什么，你心里都很愉快。 哦，他说这话是什么味儿啊？ 聂哥哥呀，北京这个雾霾渐渐好了呗。 您这不是伦敦腔，这唐山味儿啊！这是， 不是他外国人，那外国人说中国话，我学不像啊！ 哦， 我学不像。 不是你们俩人合作什么呀？ 我 嗯， 发明了一款最新的减肥产品。 哦，叫 、十以波勒摩佛以 plus 四炸三代二富宽，让你瘦到站不起来，减肥零。 怎么听着像化肥呀？ 您看您老跟着起哄，我们这都有秘方呢。 哦，怎么个配方？ 嘿，注意啊， 嗯， 牛黄解毒，麻仁润肠丸，巴豆，黄连素。 你怎么把这几种药凑一块了？ 这都不明白 啊！ 呵，这牛黄解毒、麻仁润肠丸、巴豆，它是排除淤积的，让你瘦的、减肥的。 黄连素 防止你在厕所站不起来。 您就这个 啊？太好了， 还好。 哥呀， 啊， 你有大爷吗？ 对。 哎，爸，这外国人怎么骂街去？ 他应该抽你知道吗？ 我可告诉你啊，往后不许你拿我的名字满处招摇撞骗去，这样不成。 不是爸，您就不理解我 啊？ 他我不是想早点挣钱，好让您过上非人的生活吗？ 儿子，我离那生活已经不远了。 让您过上非一般人的生活，同时让那些说我啃老的人闭嘴。 你呀，也先闭嘴吧。啊，就您这公司，就蒙几个说相声的和家属，能长久吗？啊，你琢磨琢磨 吧。英雄所见。 怎么样？ 昨晚上 啊， 昨晚上我一想， 嗯， 我这公司和产品的名字都用的您， 我呀， 怎么效益还是不好呢？ 什么原因呢？ 因为您， 嗯， 过期了。 那您可以把我撕下来，重新打个日期啊。 没明白 啊？ 就说您的影响力下降，咱们得重新想个主意。 想什么主意？ 怎么能逮着狐狸还不弄自己一身味儿？ 你这想法我已然闻见味儿了。 你这话您听、嗯、您看您就没我是想让您拿 啊 重新站在时代大潮的前头。 哦， 我让他们看看， 嗯， 想当初十大孝星的我爸爸现如今是东山再起。 我怎么能够东山再起啊？我 昨天、 嗯、 昨天我在那个网站和报纸上 啊， 我给您登了一个那个征婚广告。 什么主意？我跟你妈，我们两口子过挺好的。你登这玩意儿， 这您不懂，您不懂 啊！ 现在 啊， 要想朝头站，生活先得乱。 对，这谁说的？这是 谁说的？就我那广告词写的多感人呢、啊！ 你怎么写的？ 石富宽， 哦，介绍我，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嗯嗯， 学过徒，下过乡，扛过枪。 我倒是当过兵。 在军队， 嗯， 从事过饲养员， 是， 炊事员， 对， 司号员， 嗯， 保洁员， 干过， 现已退休在家， 嗯， 享受专家级待遇，相当于文职将军。 就我干这几个兵种，哪能熬成将军呢？吹喇子，扫地， 成不成的没关系。咱要的是这气势， 那不能胡说呀！ 您不胡说，哪有轰动效应啊？ 嗯， 哎爸，就这广告登了没半天， 嗯， 哪叫白富美、平面模特、小富婆，呼啦就上来了。 嚯！ 最后啊， 啊， 我给您选了一个33岁的法国华裔小富婆。 你妈非得跟我玩命，你这不捅娄子吗？ 我替您瞒着，什么事都露不出去， 这那也不合适啊！这要传出去，同行同业也笑话我呀。咱别待会儿没东山再起，我玩一东窗事发，那不成，我胆小。 哎呦，您说这倒是， 这关键这玩意儿犯法，咱不能干呢，爷们儿。 哎呦，爸，对这事儿赖我了，赖我，我没考虑周全，赖我。哎呦，可是爸，您说啊， 啊， 您说这个咱们这个消息也传出去了， 是啊， 广告也登了，钱也花了，人也定了 啊。 你说快递给别人，他也没这规矩， 不合适。 你咱周围的人呢，结婚的结婚，退休的退休， 嗯、 除了我啊还是单身，他没别人了。 那您就受累，爷们儿，您得着吧。 您受累，不是爸 啊， 不合适吧？ 合适，打开始你就打算这么办的。 不，你这小子。不过那个小慧儿倒是说了， 对，小慧儿是谁啊？ 就是那个法国华裔小富婆。 你瞧，叫这亲弟儿的，他说什么了？ 聂哥， 我说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这外语通用啊，一个味儿。 聂哥，你要让我嫁你也中 啊， 但是啊。你得先改了你这个啃老的毛病。 说得太好了，你要把这毛病给他改过来，嘿，您积了大德了。 他爹， 嗯，他叫谁呢？ 叫你呢？ 这是叫老公公。 聂哥谁他爹？ 这个别扭哦。 不是我批评您呐， 嗯嗯， 您的儿子能有今天， 嗯、 都是你们溺爱的结果。 说得对，我接受批评。说得对，姑娘。 您看看您妈妈、 嗯、 我奶奶是怎么教育你们的， 你这说到根儿上了。你看我妈就是你奶奶，从小就教育我们哥几个得自强自立，是不是？你看现在我们哥几个能有今天，全靠着我们自身努力。 你这才是对孩子真正的爱。你 就是，你看我们家 啊， 你奶奶北京两处住房 啊， 四合院， 我们哥几个没有人算计，哎呀，怎么分这房产？没有，你奶奶那存折八位数了，到点我们哥几个都往里打钱，啊，你奶奶家那些古玩。那些玉器， 那个谁呀？那个谁他爹不说了啊？不说了 啊？啊，没说。 从现在起啊，我就是你妈。 对了，你谁？ 我就要像您妈、我奶奶教育您似的，我教育您的儿子。 这就对了。 那个谁呀？啊，你也表个态呗。 你应该说两句。 那个， 你好好说话。 不是爸。爸，我知道错了。嗯，您看这么些年，我就在家吃您喝您。嗯，整天宅在家里无所事事，胡思乱想，嗯，只顾自己不管别人。 是啊， 甭说您了，嗯，就连最疼爱我的爷爷奶奶，我也是不管不问。现如今我知道错了，哎，我要痛改前非，嗯，重新做人， 改了就好。 爸，嗯，我这就从您这搬走。啊，您的钱我一分不拿， 别介， 您的东西我一件不带。我要不混出个人样来，我就永不见您。 没那必要。 爸，嗯，我这就从您这搬走。您自己多保重。 谢谢。 爸，嗯，我能最后再问您个问题吗？ 什么事儿啊？ 我奶奶现在住哪儿呢？ 就住广安门，啃我妈去啊。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名师高徒专场当中的实况录音，由刘杰、石富宽二位为您带来的爷儿俩好。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嗯，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绿屏风，撒金香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相声老艺术家白全福先生表演的小段跳大神。 你瞧这各行各业呀，都有发展，就拿这最突出的就是这个医务界大发展。您要是有病，您就上医院，那或是请中西医，中医老中医大方木一号木就知道，这叫寸关尺，浮沉吃素，通人的血，肝胆脾胃肾，爱服药吃下去，用奶精用奶精一串就好了。可是上西医，西医大夫听诊器一听，肝有毛病，胃有毛病，肺有毛病，吃点药点休息东西就好了。你千万别在街上卖街面的卖的假药的，别买，一点都不能买。那个说我不买，我也不上医院，我也不请中西医，我请乔香的。什么叫乔香的？就跳大神的。这跳大神的分两种，有老头啊，有老婆。这老头呢顶的是大新爷二新爷，老婆呢顶的是大新姑二新姑。他们一来的时候一附体，有劲儿，什么呢？有安劲儿，一打哈士就来，一打屁粉就走，一打哈士一来，口眼歪斜，把这病人呢就送这儿来了。哎呦，您给看干嘛，大娘？啊，点上香，烧完了也不知道他手干嘛。啊，你打哈士，嗯，好，走，这神人来了啊。哎呦，您谁呀？ 我是来了，我是大仙姑啊。 哟，大仙姑来了，来来来，您看看，您给病人瞧瞧，哎，您说说病源，给开个方。他一开方说病源，连说带烫，您这个病真不轻，白天烧，夜了冷，你不想东西吃，脑袋疼，到何辙？哎，是这意思，不想东西吃，您给开个方吧。哎，仨红枣啊，2片姜啊，白开水呀， 七红糖，这能治病吗？这，嗯，哎呦， 哈特， 掏出手绢来，擦擦眼泪，哎呦，人家走了， 刚才谁来了？ 戴神姑， 嗯，说病源了吗？ 说了，开药方 开了， 还说什么呢？ 什么也没说。 大神姑走了，跟我说了，要明天这看病的来呀，带五斤香油来， 啊。 我那海灯啊，没油了，添海灯，啊，哪是添海灯啊？他想吃香油了。那我说白全龙，你别损得，哎，这是真的。哎，您要说是真的，这回这么办？我有个主意，他正跳着呢， 再红早了， 你就在院里一嗓子查户口，您看他怎么样？正跳着呢， 撒红枣啊，两片姜啊， 查户口。阿去，哎呦，你们几个这坐着，哎，算算，咱们回家来。 听完了白全福先生表演的这个小段，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下一个时段，请您收听《我们出发吧》。 北京人艺蓝天野，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濮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人艺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招商银行生意贷、个人贷款、经营用办理易、审批快、期限长、还款易、随借随还真方便。有了生意贷，事业发展快。详情咨询招行各营业网点或9455。招商银行个人贷款，带动精彩人生。 每月仅需106元就能享受百兆光宽带10GB 大流量，宽带、手机、电视全家用。装机慢赔，网速慢赔，不用再犹豫了，详询10010。 二郎神哮天犬。